诠释救赎的力量与人性的挣扎。详情垂询655000。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1月24号，老话说得好，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是腊八节，我们早安音乐秀也要和您一起过年了。 各位好，我是郭鹏。 怎么样，早上还没起来吗？ 不是，我忽然在想呢，哎，腊八有什么习俗，所以刚才陷入到了一阵沉思当中啊。 那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家那边过腊八的习俗和记忆，一起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 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当然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狮子合唱团，因为今天同样也要为大家送出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的门票。 今天我和你初见面，阴天也许适合热恋，雨天就从这里分别。昨天彩虹带着笑脸，今天泪水滴过双眼，明天你有没有人陪？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如此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有什么借口，有什么理由，让我原谅你的错。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木心了之后，你转起来还新鲜，爱情早已经过了期限。如果能够重来一遍，时间停留在那一天，我们还有没有机会？永远原来不能永远，改变原来很快改变，想念原来想念，但是不见，我们说好不见。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有些 我的爱来自狮子合唱团，这是他们去年的时候推出了一张翻唱的专辑。这首歌呢其实翻唱台湾一个稍微来讲名气没有那么大的乐团，叫做樱桃帮，不过他们重新演绎了之后特别具有狮子霸气的感觉。 是他们特别霸气啊。 对，在1月27号这周六，大家就可以在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上看到他们了，期不期待？ 之前呢我们在那个他们的片花当中呢，我记得他们的那段我是印象最深刻的，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声音特别的有气势啊。当然呢这一次呢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盛典呢马上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来盛大举行了。那天我练成了体育场之后，我昨天晚上在骑车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真体育场的话真要被冻死了。 当然除了狮子合唱团呢，还有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等等都已经确定会登场了。今天同样也要给六位朋友送出12张门票兑换券。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的是，这次我们送出的不是门票，而是门票兑换券。 对， 所以说呢要给大家留出这个兑票的时间，明天和后天的票我们统一留到今天来抽取，所以今天送给六位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又要开始998了呢？因为抽的人实在太多了，对不对？ 是，希望大家跟我们积极互动和参与起来。费劲早上来调皮了啊，又调皮了，跟我们说我们过腊八没什么特别的习俗，就是听听广播抢抢票啥的。抢抢票就要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当中，过了腊八就是年，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家过腊八的习俗和记忆。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腊八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目前我们还是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啊，持续是低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持续发布的是低温蓝色预警。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9.3度， 太冷了。 腊八的天气比较好，以晴为主，但是最高气温也只有-4度，天气非常寒冷。持续的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加强防冻保暖。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相关情况。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30%。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最低气温还是比较冷的啊。这两天而且有一点点的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哈。 昨天晚上我上车之后一打着-7度，说我天，第一反应是哎，赶快拍一下仪表盘，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 是，你这个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啊。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家过腊八的习俗和记忆。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就是吃了这个腊八粥，然后就一起做一下这个腊八蒜啊。 对 对 以及更多的时候过腊八的时候，你觉得哎家里以前小的时候是怎么忙活的，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那么就伴着许巍的这首家来点个名吧。第一名是小弟，第二名是 T 林，第三名培培，第四名奇异国，第五名是宁夏初开澄澈卫蟹。 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程鹏，第七名是鸡脚，第八名是一勺定乾坤，有这可能是个大厨哈。第九名是神采奕奕，第十名是崔楠。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 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说说我们家过腊八的习俗和记忆，一起跟许巍回到家中。 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是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Oh 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个梦想，在漂泊的岁月让我坚强。 就是年，可能大家过腊八的这个习俗都差不多哈，基本上就是煮腊八粥，然后呢也要做一下这个腊八蒜。我们来看看人丑嘴不甜比较特殊，他说因为我好哥们的生日就在腊八，所以每年都是守在凌晨第一个祝福他，然后第二天去他家里蹭蹭甜甜的腊八粥。 哦，我刚才还在想这个今年我的腊八粥去哪里吃，如果你哥们做的多的话给我留一碗哈，去他们家蹭蹭腊八粥的话算我一个。 闪送快递吗？还有亚尔土豆也跟我们说，小时候要用大铁锅熬腊八粥的，要一直盯着锅好几个小时。 我估计亚土豆他们家的这个腊八粥就是有些人家一直会吃到过年那种，要不然怎么会一个大铁锅熬腊八粥，那什么时候能吃得完呢，是吧？ 还有这个腊八蒜呢，范迪塞尔跟我们说，老北京每年都要泡腊八蒜，昨天晚上一直在包蒜，终于泡好了，就等着吃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腊八蒜这个事儿呢，就是首先又好吃，然后包蒜的过程当中还很有仪式感，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好的哈。 哎，你知道这个包蒜也是有技巧的，比如说你包蒜的时候哈，你必须是要用这个米醋来泡，如果换了陈醋，就是你泡出来的蒜肯定出不来那种翠绿的效果， 那就不是腊八蒜了。 对，另外你包蒜的时候还要留意一些，别把这个蒜的表皮抠破了，这对我来讲太难了，就是能把一个完整的蒜包出来已经不错，还不能把表皮抠破。 没想到还是个细活哈。 对，而且有毛病的蒜还不能要，就要连蒜带醋装进一个密闭的容器里，配比大约是1公斤的蒜配500毫升的醋，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现场教学一下哈。 对，还没有泡腊八蒜呢，可以先听听看哈。 对， 这个放在低温的地方泡上一些时候，等到除夕夜吃饺子的时候，把这醋坛子盖一掀开，哇，原本搁进去的这个蒜瓣就由白变脆，就像一块块美玉一样，直接蘸着饺子吃，你看多棒！ 哎，太开胃了。但是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打翻醋坛子。 还有温暖的春天也跟我们提到了，他说北京腊八节要喝腊八粥，而且还要包腊八蒜，再拿醋把蒜泡起来，到了年三十的时候用醋蘸饺子吃。 哎，刚才呢静宇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你刚才这个升级版，就是整个的完整的过程，连比例都给大家介绍好了哈。我准备今天晚上不能今天晚上，一会儿下节目就回家试一下。 直接就泡吗？ 直接泡到除夕然后去吃啊。 你还是要蹭别人腊八粥的人，你居然要泡腊八蒜，可见你还是更爱饺子一点。 是更爱饺子，对，没错。 小小魏也跟我们说，腊八的记忆就是腊八粥，最喜欢喝最后锅底剩下的豆儿特别多，当然那也是小时候。外出以后就再也没有吃过妈妈做的腊八粥了。 大家都有很多生活小妙招，你看人打最后一勺的嘛，豆特别多。腊八粥我的印象当中的是不放甜就不太舒服。 要放点糖搅和搅和吃。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今天腊八呢，像腊八粥啊、腊八蒜还有腊八酒都是腊八的专用吃食。 哎， 比如说像腊八粥这样的，郭鹏觉得说，哎，自己做了之后一大锅吃不完，想蹭点别人的，其实这也是为代表的一种我们的一个习俗，就是说你可以给别人送腊八粥，邻里亲人都是互相赠送的。 对 对, 对。 这也是代表着一种祥瑞的祝福。那虽然说今天早上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大家就是做好了之后分小碗小碗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晒一晒嘛，比如说奇异果就已经把自己家里做好的这个腊八粥奉给我们了。 我都特别想看一下这个大家做的腊八粥是什么样子的，里面的内容有多少啊，因为这个里面其实是可以添加无数的内容的，对吧？ 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粉丝圈当中让大家都看一看。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We are the brave, We are the bold. We can be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We are the light. We light the dark. We can do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hold on, don't stop. There's so much in you. We are the free. We are the free. We have the power to be stronger if we want it. You and me. This is our time. This is the day. We can do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And all our dreams light up the way. We can ha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So stand up. 来自 Linka, We are the Bravo. 马上要过年了，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马上要过年的时候在春节档我们可以看到的电影。狗年首部萌犬合家欢动画片狗狗的疯狂假期2月2号将会在全国公映。最近大家忙着养青蛙哈，也可以去电影院当中看看养狗狗的一些事儿。 反正大家都我们的节目的很多的话题就是萌宠的那些事儿，之前呢大家说到萌宠还基本是猫啊小狗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前段时间还有人开玩笑说， 对， 就看不惯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年纪轻轻的就猫狗双全了 啊。对，猫狗双全了，我们现在还有青蛙呢是吧。 对， 然后这个青蛙最近简直就是太热衷和太流行了。不过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部狗狗的疯狂假期的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讲的是勇敢的小猎犬奥兹率领着一群小伙伴与反派斗智斗勇。你听这个词儿，用与反派一听就是一个特别合家欢乐的给小孩看的一个电影哈。最终呢是突破了重围，回到了家人的旁边。这部影片呢在寓教于乐的氛围当中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爱和成长的故事。 2月2号正式上映。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捉妖记2将会在大年初一春节的时候上映。 终于来了。 对，昨天的时候片方发布了新年推广曲一起红火火，听听这曲风告诉大家哈，是凤凰传奇演唱了这一首充满欢乐气氛还有民俗元素的推广曲、 哎、 我们也在腊八这一天送给大家。感觉哈2018年最新的广场舞神曲又要诞生了，可以一起学起来了。来自凤凰传奇，一起红火火。 感受一下这个节奏。 欢天喜地笑声轰隆隆，欢迎光临我们的小宇宙，有你有我脸颊红彤彤，红云当头满是都大家做好朋友，天宽地阔一起勾勾手，红包抢到手软永远不嫌多。 哈，今天如果要长时间低头扒蒜的话，可以听这个歌缓解颈椎不适。 你今天扒蒜能扒到颈椎不适，你要泡一大盆这个腊八醋和腊八蒜吗？啊！ 2018年最新的广场舞神曲感觉要诞生了，来自凤凰传奇给《捉妖记二》献唱的推广曲《一起红火火》。哎，这首歌当中我觉得很精彩的是，曾毅居然唱了， 对， 唱了这么多。 对，曾毅之前呢说到了，说这个你们原来都说凤凰传奇的歌唱的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也不是我唱的。 要 check now。 你要说他说的不好，那是我的问题，对吧？ 我记得之前很多人吐槽哈，说你看凤凰传奇俩人关系多好，就即使是每一次一大首歌全都零花唱，然后曾毅只在里面就负责要的部分，这几个字，可是俩人的这个酬劳是半匹的， 但是 一半。 对，但是你没发现这个，我觉得他们俩有点像这个夫妻关系，在家里面就是他负责这个赚钱养家，他负责 貌美如花是吗？ 这个男主呢主要就是负责貌美如花，就是做摆 pose 啊，戴墨镜啊，最后来说两段就 OK 了，对不对哈？ 但不得不说的是，凤凰传奇的歌真的非常的适合节日的过节气氛， 真的很有气氛， 也特别适合这个过了腊八就是年的时间哈。 哎， 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们家那边啊过腊八的一些习俗，或者说你关于小时候过腊八的一些记忆，也希望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有福利回馈给各位的。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如如说，必须是腊八粥啊，有的寺庙会在今天有佛粥。啊，放的料呢我喝过最全了，味道超级棒。哎，佛粥还是很不错的哈。 嗯，还有艾米小月也跟我们说，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觉得腊八粥就是黏黏的那种，放了好多的豆子，一吃会黏住勺子，再放点糖。老一辈都会说这样才会甜甜蜜蜜的，小夫妻也会腻腻的。 哎，有道理啊，这个说的感觉那个形象感觉已经出来了啊。CC 说我是上回冬至呢开着车吃着婆婆亲手包着饺子的 CC， 今天呢我又带着婆婆蒸的腊八饭来上班了，香气满满，幸福满满。对，我就是来炫婆婆的。 哎呦， 这婆媳关系啊， 羡慕呢，把这段截给婆婆听啊。 是的， 还有 Case 也跟我们说，今天起晚了，都没赶上七点抢沙发，这个腊八粥呢也只能祈祷单位有的做了，求安慰。很多人都跟 Case 一样等着去单位里面喝腊八粥。 是的，我觉得我们这种心态有点不对啊，我跟 Case 是一样的，每次呢自己不做，只等着吃别人的腊八粥哈。 看到更多人跟我们来分享腊八粥的图片，也希望大家可以 po 到粉丝圈当中，让更多的朋友来为你点赞。昨天跟大家分享了刘惜君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么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潘晨最近发布的新专辑《真实面》当中的主打歌《敢来就敢爱》。 镜头把我都打开，闪亮的光圈在转，看见天空勾引我的脚踝，造出影子的腐败，迎接阳光的地带，提到阻碍相信爱因斯坦。帮助的街随风解散，来到悬崖看到世界多宽，没有死角，伤痕美满，想跳上来，欢迎着未来，光明黑暗 项目 FM 九七四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梦想的风帆，共同奏响成长与未来的欢乐颂。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或下载北京时间 APP， 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两点半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ke，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被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 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在时间里云深百味，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向往的紧握着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幽默的事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怀疑，他们爱听前的咔哧咔哧，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必非天意，能不能少了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天真，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 来自吴克群和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7:35，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鲸鱼。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说人生超幽默的哈，我看到了这个 Jordan 王世子他发过来就还挺幽默的、今天是腊八，他说我自己不会做腊八粥啊，家里要是回不去估计就没戏了，我打算自己买根腊肠，哎，来一瓶八喜，然后再去肯德基来一份瘦肉粥，腊八粥搞定。这皮蛋瘦肉粥跟腊八粥可是两码事儿，你千万别这么吃。 对啊，这个好像跟腊八粥的关系不大，因为腊八粥，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它是甜口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豆子，对吧？这就基本是我心目当中的腊八粥。我倒给你出个主意，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买一个那个八宝粥。我觉得， 哎，对对对对对，热一下， 就假不假式的了。 怎么感觉又这么可怜呢？ 哎呀，挺可怜的。 还有彭小黑，我觉得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他说、我从小知道有腊八这个节日，但是我妈妈从来没有做过腊八粥或者腊八饭，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两样食物长什么样。 所以彭小黑，你后面发的那个这个表情，我觉得特别合适，就是捂脸 捂脸哭。你对比一下安安，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互动过，说 你做一些面包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对对对， 安就发过来了一大堆自己做的这个手作小达人。这次给我们发来两张图片，说这是我传承自奶奶的手艺，南方的炸圆子和蛋饺，哎呦。特别棒， 听见我就马上要流口水了。你知道南方那个蛋饺那个工之细啊，相对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美食。麦小能说，这个寒风又扰百家门，腊月初八待早春，豆米成粥春似意，他乡游子念家邻，抢票堪比春月难， 啊， 赏个门票好吗？ 门票好不好？ 重点在我们赏门票哈、 啊。关键不要不太押韵啊，最后两句。 不错啦，这打油诗算不错了哈。 不 过提到这个，马上要过年了，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一些新鲜的资讯。昨天上午，国航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 G 值机区，国航国内自助服务区新增了8台全自助托运行李设备，也成为了国内首个推出一站式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的航空公司。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一站式全自助行李托运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这个服务区呢，可以使旅客同步自助的完成值机和托运行李，所托运的行李呢直接导入了行李传送带进行自动传递，然后办理手续呢就会方便比较快捷一点点，节省再次排队的时间。我们知道大部分人呢，如果你不带行李的话，你可能自助值机了。 对， 如果是你带行李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排队。 对， 现在这个东西一出来呢，就是免去了这个麻烦。 嗯，一站式全自助就服务了。因为到了春节的时候，大家一般到提早，我们会提醒大家早点到车站去换票，早点去机场去换行李。 对， 现在我们的铁路啊、民航呀，也都是在推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方便大家在回家路上更加的顺畅。 哎，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家乡过腊八有什么样的习俗，或者你关于过腊八有什么样的记忆呢？安安也跟我们说，家乡没有腊八习俗，感觉都不好意思互动了。我记得就是进入腊月以后啊，奶奶会用一整月的时间来准备年夜饭的材料，灌香肠啊，做米粉肉呢，对，包蛋饺、炸圆子，还有阳台上挂满各类的这个咸鸭、咸鸡、腊肉、香肠，还会滴油的那种。哎呦，我的天哪，年味儿一下就回去了。 这感觉可能是湖南、湖北这一带或者安徽的朋友啊，他说呢，现在奶奶80多岁了，已经操持不动这些家务了，但是呢，还是会督促我我爸去给准备这些年货，带到北京满满都晒。你知道你见过那种挂满整个阳台那种香肠吗？ 哎，对对对， 整个把这个空气都完全挡住，或者把阳光都完全挡住的感觉，但感觉是那种幸福满意的感觉哈， 特别有过年的气氛。还有 Zero 也跟我们说，我怎么听你们说腊八粥又放糖又是各种谷物的，感觉可以把这个粥里面扔点5仁月饼试试看，黑暗料理啦。 其实腊八粥冻硬了，我估计就是五仁月饼。 不要不要，我还挺喜欢腊八粥的，别这么毁灭它。 Yeah. 今天过腊八，有好多朋友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晒他们的婆婆，真羡慕。青青石茉莉说，婆婆说了要买一只土猪给我们熏腊肉，觉得好幸福呢，希望我们给两张票啊，带着婆婆去看演唱会。 我真的是觉得你们的婆媳关系真的非常好。今天刚才呢，包括刚才放的音乐啊，包括今天大家谈的话题，发来的图片，都让我有一种这个暖暖的 满意的幸福感。 是吧，今天完全不是那种特别有节奏的感觉，而是完全我们沉浸在了一种 温情 的这种时刻。 我们昨天刚过了生日啊。 对 芋头也说，腊八是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节日，所以婆婆也早早的就泡上了各种的豆子谷类，今天的饭盆必备。小提示要告诉大家，在腊八粥里面放上红糖也很好吃。 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觉是腊八粥、腊八蒜和腊八婆婆，你知道。 还有三粒棒棒的也跟我们说，这个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天早上腊八粥，晚上准备吃饺子，就着腊八醋。哇，那你们家这腊八蒜其实泡的挺早的、 啊、 对。他说今天早上路过雍和宫，发现祈福烧香的人也很多，排了好长的队。 对， 而且金兆尹也向过往的行人奉粥，浓浓的年味儿。 今天的这个年味儿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而且呢，我们身在北京城，我想应该有很多地方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些跟腊八有关系的这种年味儿的感觉哈。亚土豆说，大铁锅的腊八粥，祝大家腊八节快乐，虽然不放假但是依然很快乐。是你用一大铁锅熬的腊八粥嘛，吃了以后估计你就确实那种幸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对，还有温暖的春天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这个做的腊八蒜啊，他说别人都晒腊八粥，看我提前泡的腊八蒜，我可是用陈醋泡的哟。刚刚静瑜不是提醒了吗，他用米醋泡才能泡出这种翠绿的感觉。不过没关系，自家泡的怎么样都好吃， 味儿好就好哈。 嗯，早安音乐秀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腊八这一天你的家乡有什么样的习俗呢？或者你小时候关于腊八有什么样的记忆，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告诉我们。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我是李马西，祝你今度年三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3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an you even see what you're fighting for? Bloodlust in a holy war. Listen up, hear the patriots shout.Times are changing. In the end, my choice was clear. Take a shot in the face of fear. Fist up in the firing line. Times are changing.See a dying star, white lies, it's a man on fire, making love with the devil hurts. Times are changing. A thin line, the whole truth, the far right, the left view, breaking all those promises made. Times are changing.Do you believe that you can walk? 好，刚才在早秀粉丝圈当中呢，看到了一位叫做 Fish， 他说迫不及待的要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因为刚才在开车，所以现在才发送。我太太，他解释呢，就是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我看了半天有点绕，其实就是姥姥的妈妈哈。生日在腊八，所以呢每年她的生日我们都一起过。今年呢我的太太是98岁了，祝愿她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就是在我们那边叫太姥姥，98岁的老人啊，祝她高寿哈。 是，今天呢其实聊到我们这个传统民俗节气啊，大家很多都想到了自己的家人，比如说 Fairfly 2006，他说我小时候腊八就是和爷爷奶奶一起过的，会做好多的腊八蒜，然后年三十吃饺子的时候开皮儿吃，特别好吃，但是奶奶去世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他亲手做的腊八蒜了。今天提起腊八的话题，也感觉满满的都是回忆。 对，这个跟这种仪式感的节庆相关的时候呢，大家其实想起的不光是那些吃食，还有当时吃到东西的一种心情，包括了一些亲情的记忆都在其中哈。 再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吧，这也是中影签约导演、行销编剧并且指导的电影，叫做《大雪冬至》，这周五就将公映了。北京的首映式的现场，刚过80岁生日的主演朱希娟说自己当时接演这部电影，主要是很想给现在的空巢老人做点事情，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点不谋而合。可能提到过节，提到一些习俗，会想到家里的老人，但真的平时也可以多回家去看看他们。 对，其实呢腊八粥大家其实要知道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做一大锅的腊八粥，然后在这一天其实是可以分发给路人吃的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有空也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空巢老人的生活状况啊。 这周五公映的《大雪冬至》，导演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全社会关心空巢老人的生存状态。接下来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冬至》，这是来自云子，这也是高晓松为他打造的专辑《春分、立秋、冬至》当中的一首歌曲，借由这首歌来讲述四季，讲述成长。 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

我到现在帮你忘记日子里是多么的安静，可我为什么觉得那么的那么的危险，危险的在狠狠的咬我，但不能你危险的是我冷漠的心啊，你还是的是他只在失去时才流泪，我爱的眼神闪过惊讶的 来自张悬的歌曲《危险的事》。通常呢，我们在早安闹铃的时候不太容易出张悬的歌， 不太容易出这么危险的歌， 就比较节奏轻慢一点。这首歌还挺欢快，挺带动气氛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是腊八节，早安音乐秀也和大家互动一下，您家里过腊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习俗，以及关于腊八有什么样的记忆呢？ 对，我们来看看丹妞啊，丹妞说我是地道的北京妞啊，腊八习俗呢，绝对就是腊八粥了哈。这个包腊八蒜呢，也包腊八包蒜泡腊八蒜， 包腊八泡腊八蒜，腊八是什么？ 完全已经搞不清楚这个是两句话了哈。今年呢，我们家喝了很多回腊八粥了，不过呢，今早不对啊。为什么会喝了很多回腊八粥呢？ 反正就是五谷熬的都叫腊八粥呗。但是在腊八这天喝的粥才叫做真正的腊八粥。 对啊，我在想，不今天喝的粥才是这个腊八粥嘛？然后腊八蒜呢，已经吃了一大波了。 你看，丹妞妈妈说了，想喝腊八粥，天天都是腊八；想要过年，天天都是年。 你刚才说那个腊八蒜，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家传统也是这样，基本常年会熬着，就是备着这个腊八蒜的这个蒜醋哈。 嗯，好吃。 所以这个比较好，而且就饺子是特别香哈。 对，今天除了跟大家互动呢，一开始也说了这些腊八蒜应该怎么。泡可能很多人只用陈醋，但其实比较正宗的方法是用米醋泡出来，会有那种翠绿翠绿的感觉。 哎， 吃肉的皮皮就问我们说，哎，你们光介绍这个腊八蒜，怎么不介绍腊八粥呢？腊八粥哪几样啊？来给我们普及了。腊八粥的材料一般有大米、花生、绿豆、红豆、莲子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自选辅料，比如说扁豆、红枣、桂圆、山药、百合、枸杞子、薏米、小米、其他豆类等等，加点糖做成甜品，甜腊八粥更好喝。 我发现了，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就是想考验一下我们俩的嘴皮子哈，来段绕口令的感觉哈。 互动小百科，今天早上还有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做好的腊八蒜和腊八粥，范迪塞尔泡了满满一罐，跟我们说，哎，静瑜刚说的对，就是要用米醋，我们家做的特别地道。 没想到连范迪塞尔你也开始泡腊八蒜了 这名字起的总觉得怎么有点穿越的感觉。 对啊， 还有小青、婉婷以及丹妞都给我们发来了甜甜暖暖的腊八粥， 非常的甜美啊。当然呢，这个甜美之余呢，大家其实可以去听听音乐来陶冶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音乐会大师与少年将在1月28号晚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歌剧音乐厅来举办。 这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在2017年的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再次亮相演出《大师与少年》，所以我们这场音乐会将由一流乐团的音乐家，还有音乐学院的教授们与乐团的青少年们来一起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音乐会的主题《大师与少年》呈现的也正是音乐家们对于小小音乐少年们的关爱、帮助和支持。大师为少年们撑起起航的风帆，也引领他们感受音乐的力量， 音乐的长帮带啊！ 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少年中国》。 萤火虫用来偷玩的光，头摇晃才能背会文章。春风绕过梅花桩，你的剑马蹄也追不上。大瞌睡先生大好手掌，柳树叶放在窗边回响，一滴墨一朵梅花瓣，牵着手留下一缕芬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有传说中的神迹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四周回的力量。少年

票、小板票、四方联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You walked away without a sound, so you flat to every time. No goodbye, no reply. And suddenly every song's about you. Should have made a better plan. Should have been a better man. And I would if I could. But the truth is, I'm choking on my halo. Wish that I was so much stronger.Feeling like a fool, out of love. But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et till it's gone. I see your face in every crowd. Hear your voice clear and loud. And it hurts and it burns. Can you hear it? Our song is on the radio. I can only back no longer. No. Cause I miss the pillow talk. 给我们发过来了一张截图，自己在车上-15°瞬间变成-20°，快来点暖暖的歌吧。一首 Pillow Talk， 早上起来啊，从这个暖暖的被窝当中爬起来，跟自己的枕头 say bye bye、其实是需要蛮大勇气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可以听着这样动感和暖暖的音乐，开启活力的新一天。 那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好了，这个今天呢跟大家继续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腊八的这一天大家的有什么习俗，或者今天吃什么东西啊。 关于腊八的一些记忆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赛乙先生说，我现在该出门上班了，听了一早上腊八粥，湖南人表示从没吃过。那湖南人腊八都吃什么呢？ 而且你现在才开始出门上班，你这个工作还 羡慕 还挺厉害的啊。我觉得你在北京吧，反正随便到处大家走走， 总会看到腊八粥的身影的，对不对哈？ 嗯，还有 SD 也跟我们说，哎，你们说一早上腊八粥，难道你们就不吃腊八饭吗？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腊八饭的图片，说甜甜的，特别好吃。 腊八饭在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少放点水？ 可能就是腊八粥熬干了吧？ 熬干了。 有一些地方确实是有这样习俗的哈。 好， 嗯，以及荣也跟我们说，还记得小的时候，每次腊八早晨，妈妈都是早早的叫起床吃腊八饭。哎，你看，就是有吃腊八饭的。 对， 大米饭上放上各种的豆豆、花生、小麦等等，总共八种。尤其是放小麦的味道特别好吃，因为腊八粥好像是中午吃，晚上就是一起包蒜泡腊八蒜了。感觉腊八这一天戏特别多， 欢乐特别多啊！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六张门票，这个流行音乐盛典要送给大家。我们在8:20，还是先送给三位朋友，好不好？ 对，我们先来公布三位朋友，来恭喜手机尾号是0001的南山南，手机尾号是2627的 Firefly 2006，以及手机尾号是9143。三的荣，恭喜以上的三位朋友获得了这一次流行音乐的盛典的门票两张兑换券啊、哦！ 对，都是跟我们刚刚互动过的没有点过名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还有三位朋友的名额，有六张票要送给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别忘了附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继续来看一下哈，1月22号呢，由关锦鹏执导、郑秀文、梁咏琪、白百合、赵雅芝以及齐溪主演的电影《八个女人一台戏》在香港举办了媒体探班。这部片子呢，是关锦鹏自从2005年的《长恨歌》之后，时隔13年再次执导的一次力作哈。梁咏琪呢，以及郑秀文呢，是首次撕破脸，饰演了一对针锋相对的娱乐圈的劲敌哈。 八个女人一台戏，我觉得导演的这个戏也是很难导哈。1月22号已经上映了。 对，关导呢，这个是历来以拍女人戏而著称的导演，还好了哈。 嗯，可以去电影院里面支持一下。还有日本版的电影《解忧杂货店》有望上映。因为之前的时候国产版已经上映过了， 对， 那区别呢是日本版在中国大陆的上映的时候特别改名叫做浪氏解忧杂货店，就跟这个解忧杂货店做一点区别。 是， 国产版的这个已经在去年12月29号上映了。 对，而且呢关键是票房比较一般，看看这个原版的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呢。 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这也是来自国产版的解忧杂货店，李健和王俊凯为电影演唱的推广曲《雾中列车》。虽然这两位哈年纪相差比较大，但是这也算是不同风格的男神了， 声音还挺大的。 通往我年少时候，他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心随他去天边，然后呢，然后啊，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火车冒着烟冒着烟，我的爱人也在天边，远方我来了，带着我的一切，梦之城我是

爱比较喜欢自己脾气，带着家里来场冒险旅途，我可愿意。有时候听不见你说话，走我的路，打破你的局限思想 ，I'm a fool for you， 让潮流跟着我动，我独一无二的孤独都等我出现 ，Everybody say ooh。 这个声音吗？那一年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吧，第一个登场，然后就被周杰伦 I want you 选中的陈梓童一首 Hands up。 8点3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刚刚大家听到的陈梓童，还有像牛奶咖啡、李建清、佳佳、朱兴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 FX 都将确定登场。 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将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与每个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送出的是12张门票兑换券，每人2张，一共6人获奖哈。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次送出的不是门票，是门票的兑换券。选择获得兑换券的听友，一定要按照提示的时间去及时的到相关的地方去再更换一下门票， 还有兑换，对，以免去错过精彩的演出。 没错。 但是1月27号，我们这个流行音乐盛典就要举行了，明后两天呢，给大家留出来这个换票的时间，所以今天会一次性送给6位听众朋友12张票。那刚刚在8点20分的时候，我们已经送给了3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大家还有时间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 还有三个名额， 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今天是腊八，咱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家那儿过腊八有什么样的习俗，或者你关于过腊八有什么样的记忆呢？ 哎，你看彭小黑呢说，我记得我妈妈好像做过腊八豆，就是煮熟的黄豆放到那边的长毛的那种哈、啊，但是确实有地方这么吃的啊。然后最后一到公司呢，就开始这个 把我们的粉丝圈了， 粉丝圈， 因为好多朋友是在粉丝圈里面发自己做的这个腊八蒜、腊八粥的这个照片的。 然后他说 哦，原来长得有点像八宝粥。 对，所以我说嘛，今天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去买罐八宝粥来稍微顶一下也是 OK 的哈。 还有靓仔也说，每一年农历的12月初8这一天，大多数地区都会吃腊八粥，祈求平安、引清丰收。过了腊八，就是今天喝碗腊八粥，一起就可以开始准备过年了。 真的有地方是这个腊八粥一直吃到过年，吃到大年的左右的时间才算完哈。 是。 然后笨笨说，都说那个腊八就是年，真快呀。 过了腊八就是年。 啊、过了腊八就是年，真快。 那么想过年吗？ 腊八就是年啊！晚上再吃腊八粥，平时呢自己都爱吃腊八蒜， 所以一直 都 泡着有。对，明明也说我今天迟到了，不是因为起晚了，而是因为刚要出门的时候，房东阿姨端了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给我，哇，心里暖暖的。也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在家里眼巴巴的数着妈妈盛腊八粥的那个数碗里的枣的个数。哎，我小时候也是，总特别希望多放几个枣。 啊，你们都喜欢吃枣，我每次不喜欢吃里面的枣。 你喜欢就豆子多一点。 对，我喜欢豆子多一点，多放点糖。 熬干了以后吃腊八饭。 这变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梗了。 腊八饭、腊八粥、腊八蒜，总之就是过腊八满满的年味儿。 是。 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最近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啊，鼻头凉呢不一定是天气冷，还有可能是意味着用脑过度压力大，需要歇一歇了。 哎，因为最近天气特别冷，好多朋友可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在车上啊，这-10几度的都有，所以我觉得鼻头凉还挺容易的，摸摸鼻头觉得挺凉，所以这不是因为冻的吗？ 对，这是因为你要歇一歇了哈。诺丁汉的这个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呢，让14名志愿者执行了一下脑力任务，用热成像监测他们做任务的面部温度变化。也就是说，这14名志愿者估计以为自己要做什么高深的学术测验，然后自己在那边使劲用脑子，但实际上别人是关注一下他们的面部的温度变化，结果发现压力大的时候鼻头就会凉。 哎，其实就跟我们大多数想的一样，我们会觉得说可能这个生理变化会带来直接这个鼻头的变化，但是没有。我想到工作负荷和皮肤温度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直接的联系。 我想是不是跟那个手凉有点关系？手凉脚凉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对不对？ 这有时候是因为遗传，但是这个研究证明呢，从事脑力劳动的时候，大脑可能需要更多的血液，所以鼻子得到的供血就减少了。所以累的时候啊，可以摸摸自己的鼻头。如果天气并不凉，但是鼻头发凉的话，也许你真的就该休息一下了。天寒地冻的，如果确实觉得自己鼻头比较凉的话，出门戴上一个口罩吧。别让鼻头被冻结起来了，来自林俊杰的一首《冻结》。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不

Boys chase girls， 男女之间互相追逐。但是在牛津大学，最近校方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延长数学系和计算机系的考试时间，特别是期末考试。校方认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女生提高成绩。 那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问题、啊。 哎，女生我们要站出来说，这个锅我们不背。 对啊，当然呢，校方可能也有一定的数据的统计了。去年呢，他们的这个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在不改变考题难度和数量的情况之下，首次将每科的时间从90分钟延长到105分钟，结果呢是女生的成绩有所提高哈。 哎，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说女生可能对于时间更敏感一些，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嗯。 但是考试呢，应该考察的是数学的理解力，而不是比速度。 嗯。 所以说延长考试时间有助于减轻那些对于时间压力比较敏感的学生受到的影响，进而减轻近年来日益扩大的男女生的差异。 我觉得前一句就是对了，第二句我觉得就稍微有点过啊。 不用补，不用补。 对啊，这个时间压力比较敏感的学生，我觉得哪里都有。再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90分钟可不可以变成120分钟或者180分钟，对吧？ 嗯，就有人说呢，这个变化在暗示女性的数学成绩不如男性， 不能 涉及性别歧视。但我觉得校方说的蛮对的，因为数学是比理解能力，不是比拼速度。 对， 所以我们还是确实要给大家多一些的机会哈。现在呢，大多数的学生已经放寒假了，在学校的时候或许我们会经常抱怨考试，哎呀好难呐、 嗯、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已经阔别校园很久的上班族来说，黑板上那道题你真的舍得解开吗，才是戳中内心的歌词。 下课别走啊。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谁与谁坐，他又爱着他。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曾经想征服全世界，到最后回首才那些年。 大巴屁颠屁颠的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天的凌晨一点多，家里迎来了一位腊八宝宝。以后每年的腊八都不仅仅是一个腊八节了，而是自己家宝宝的一个生日。 太棒了，这个腊八宝宝好像跟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出生时间好像只差了一天哈。 哎，对，但人家这农历，咱们是阳历， 咱们是阳历了。 对，不能一块说哈。 是啊。 当然，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互动，我们也一起来看看最后的6张门票送给三位朋友，来郭鹏给大家揭晓一下。 最后的三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是手机尾号是0418的小迪，手机尾号是7516的吃肉的神仙，以及手机尾号是0804的丹妞，来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啊！ 有我们的新听众，也有我们的老朋友。当然呢，每一次啊抢票的朋友都是特别多，不过呢我们门票非常的有限，今天送出的12张是门票兑换券，再次提醒大家要按照最后短信通知的时间和地点及时的去兑换门票，以免错过演出。 哎、是的，那这个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老话哈，但是呢这个这两天呢确实是天气比较冷的，前天的冷空气已经南下了，偏北风是逐渐明显，气温持续走低，昨天早晨呢观象台的最低气温达到了-12.7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啊。 现在呢我们北京还是处在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出门要穿的暖和一点了。8:53，今天的咱音乐秀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再祝愿您腊八快乐， 腊八快乐，明天见。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告诉你我没有忘记。那天晚上满天星星，平行时空下的约定，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 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个群百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94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有会年货迎新大狂欢，1月27至28扫货日活动，品类低至4.9折起，万种商品狂降2天，部分门店营业至24点，来永辉把年味带回家，民生超市百姓永辉。